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上嚟到星期三嘅晏昼咧，5:12，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麦家俊你好啊！ 你好，陈燕平你好，大家好。 啊，要讲讲而家嘅天气先，而家温度咧就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咧70%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嗱，咁啊，其实咧今日咧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今朝早咧10:10咧都系生效咗噶。咁不过其实喺刚才啦，大概系5:10。咁啊，劳工处咧系取消咗所有嘅工作暑热警告嘅，咁都可以睇到啦。其实个生效时间咧都颇长，咁点解要同大家讲下啊？今日亦都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咧，就系因为都想同大家倾倾啊。自从呢个指引咧出咗嚟之后咧，麦家俊其实都惹嚟好多嘅行业咧，佢哋嘅批评啊，特别就系譬如系建造业咁样啦，佢哋以往咧一路都有个说法就系，地盘嘅工序咧系。一项接一项嘅，咁所以你系要求即系喺黄色之下，你又唞几多，然之后做咗啲缓解措施，你又减少几多咧？系相当之复杂同埋难以执行嘅。除此之外咧，其他行业咧亦都有一啲咁样嘅睇法啦。咁所以咧，就建造业嗰方面咧，佢哋都同佢哋嘅，譬如分包商啊、工会咁样咧，由建造业商会去到牵头，咁之前征询咗各个嘅关注嘅佢哋持份嘅团体之后咧，就自己咧做咗一个嘅。實行在建造業的工作暑熱警告的戶外作息安排。簡單來說，就在黃色警告生效的期間就設有三個的休息時段，就是譬如早上的10:00就少休15分鐘，中午12:00放晏晝的時候就可以休息1小時15分鐘，晏晝3:03就少休30分鐘。如果是碰啱在少休時間而又红色嘅暑热警告系生效期间咧，咁咧就基本上每个嘅休息时间咧都会多多15分鐘嘅。咁呢个就比起咧，即系劳工处嗰个又可能要计埋你究竟系中等劳动、轻等劳动同埋 呢个 重等劳动咧、极重劳动咧，就好似简单好多喎。麦家俊 系啊，咁睇翻咧，其实本身劳工处嗰个指引咧，同埋香港建造商会嗰、那个佢讲嘅务实指引啊，实务指引啦吓。咁其实都有少少出入嘅啫。头先啊，即系陈燕平你所讲咧，即系本身嘅劳工处指引里边咧，就分咗即系唔同等级。嘅勞動啦，同埋其實咧，佢哋都會建議每個小時去休息嘅，即係做一個鐘，跟住休息下，做一個鐘休息下。咁同而家建造業商會佢哋講嗰樣嘢咧係有啲唔同嘅。而另外咧就係咧，其實商會都有表示咧，就是、除咗即係當然啦，佢哋都明白勞工處即係會知道而家嗰個酷熱嗰個暑熱警告生效之下咧，其實多咗呢啲休息時間咧，本身係個出發點係好嘅。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如果真係要去分工種去休息嘅話咧，其實本身嚟讲个难度系高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话，其实咧，只要达到相关条件咧，其实啲工人喺休息时间里边休息咧，其实唔使分工种。咁咧，而另外咧就系咧，亦都咧希望咧就系咧，喺个技术上面咧有多啲嘅讨论啊，同埋清晰啲嘅指引，就系当如果有地盘嘅情况系唔跟住呢个指引去做嘅时候，咁究竟佢哋有冇权力去强制佢哋喺地盘执行咧？咁样，因为其实呢样嘢同工伤啊、同赔偿啊都有关系嘅。咁所以我谂即系。正如陳燕平所說，一出了指引之後就引起了很多討論。 头先讲到呢就係、是、就算係劳工署嗰个呢都係一个指引嚟嘅啫。咁但係当然啦，去到实际个地盤环境呢或者实际嘅工作环境呢都要睇下究竟首先啲工友佢哋係咪知识、原来嗰个时间呢就係、是、有个暑热警告生效啦。咁第二就要睇下呢佢哋嘅主管人员点样去到安排啦。 係啦。 咁但係呢亦都係咁讲嘅。即係譬如亦都有劳工界嘅议员提出啦。如果呢真係喺工作期间有工友出现中暑嘅时候，咁有劳工界议员就关注到啦，咦法庭呢去处理呢啲嘅工伤或者其他个案的时候，可能就会是跟回劳工署他们自己那个的指引去到做，就未必会参考建造商会那个。所以这个也都会不会导致到、可能在建造业他们要承担一啲嘅法律责任嘅时候咧，会出现咗另外嘅一啲嘅问题係需要思考嘅咧。咁除此之外啦，当然可能大家都会问翻嘅。喂，其实咧，可能做开地盘嘅听众可以话俾我哋听啊。似乎头先我哋讲十点钟、十二点钟同埋晏昼三点三，呢三个咧都应该系地盘行业佢哋自己本身固有嘅一啲休息时间、即系话咧，其实佢。就算啊，唔系暑热警告生效嘅时候，佢都系会有个休息嘅。个分别就只不过系在于咧长与短嘅问题啫。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咁究竟同佢喺个暑热警告生效俾多少少时间佢，又有啲乜嘢嘅大差别咧？如果你系为咗缓解啲工友，会唔会系中暑嘅问题？ 系啦，咁头先阿陈燕明嘅所讲咧，其实最大嗰样嘢就系本身就已经有咗呢啲措施啊嘛，即系呢个所谓嘅行规啦，系咪先？咁你知道，如果真系而家呢一个嘅指引咧，唔系一个强制嘅指引，而跟住之后亦都中间咧仲有好多嘅沟通模式，咁可能即系喺个地盘里边要做好多唔同嘅决策啦，譬如即系你真系要赶紧工嘅时候，究竟嗰、那个个主管究竟点样去做决策啊？咁跟住之后里边嘅工人啦，究竟系咪真系会听话，会去咁样去做啊？而真系头先亦都我所讲啦，都真系出事嘅时候，咁究竟嗰个责任方或者赔偿嘅会喺边度咧？而家都好似仲未好清晰咁样。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如果你系建造行业嘅话咧，或者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特别就系即系建造业商会就话，应该今日咧都有一啲嘅地盘会根据呢份实务指引去做嘅。咁今日咧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朝头早十点几嘅时候咧生效啦。咁你自己开工嘅时候又有冇做到一啲停工嘅安排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除此之外呢，譬如其他嘅一啲户外工作嘅行业啦，甚至係一啲可能係户外工作但係佢个工作环境都比较酷热嘅，譬如係厨师啊或者其他咁样。咁究竟呢一份嘅建造业嘅实务指引对你哋呢个行业有冇参考作用呢？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麦家俊，不如先请嚟咧，就系香港建造商会嘅执行总监梁敬国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梁敬国你好。 梁敬国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梁敬国喺倾落去之前咧，头先麦家俊都好关注啊，呢份嘅实务指引系咪都系自愿性质嘅咋？ 指引通常都系自愿性质嘅，因为佢头先我喺收音机旁边都听见你讲啦，佢唔系一段法律嚟噶嘛。 系， 不过呢度我想指出咧，头先你话系朝头早十点钟嗰个休息系行规咧，其实唔系嘅。 系， 十点钟休息嗰个咧，系建造入边咧，其实系扎铁行业咧，大概可能都有十年前啦。嘅定低落嚟嘅，就朝头早十点钟喺啲天气热、天口热嘅时候咧，就十五分钟嘅休息。咁所以我哋就係既然係咁樣啦，已經有部分嘅 工種 有咁樣嘅做法，我哋不如全體一齊咁做啦。咁呢個想澄清一點啫。 但係你哋都有話啦，即係做呢個指引嘅時候咧，其實你哋都徵詢咗咧唔同方面嘅意見啊，包括咗係啲分包商啊，同埋工會啊等等各方面。咁到最後嗱，如果睇翻咧，譬如你頭先講到即係十點鐘嗰個係小休十五分鐘，咁但係紅色警告生效嘅時候咧，佢個小休時間只係比原本咧多多十五分鐘，即係呢個其實喺譬如喺工會。每个方面，佢哋系咪都系完全同意呢个嘅休息嘅安排嘅咧？ 嗱，我想喺度再同大家睇清楚個字。好多時候咧，即係好多人都集中淨係睇嗰個休息時間嗰度。其實你再睇個表咧，即係第七頁嗰個表嗰度咧，喺最右手邊嗰度係有啲舒緩措施嘅。嗰啲舒緩措施咧，就一定要有喺度。譬如就是遮陰的地方啊，散熱的設備啊，或者是要減少體力勞動啊，在這樣的設施有之後呢，我們才再去有這樣的固定的休息時間的。因為你跟回勞工處它本身的指引，其實它都有這樣的建議，就是說你在某一種工種要在黃色出現了之後休息多少分鐘，但是如果你提供了某一些舒緩措施呢，又可以減回15分鐘樣。 即是簡而言之，如果沒有舒緩措施呢，這份的實務指引就未必是會是跟這個，而是他們要視乎回個地盤的情況或者去工作的情況再去做一些安排，是不是？ 我強調一樣嘢咧，所有嘅舒緩措施其實有冇勞工處出嘅指引嘅時候，你已經有喺度啦。譬如我講嘅遮陰地方咧，我最記得我就啲細路仔，我望落去屋企隔離嘅地盤咧，都有嗰啲大嘅太陽傘啦，有啲牛角扇啦。咁而家當然比起以前已經更加好，有啲噴霧嘅風扇啦，同埋有啲地盤如果比較大嘅，佢淨可以成個貨櫃咁樣。開咗個大，其中一邊開咗佢，撐埋出嚟有啲嗰啲canopy 咁樣，等啲工友可以喺嗰度唞嘅。咁譬如吹風設備，而家除咗啲大風扇之外，個人嘅吹風扇啊，亦都有曬喺度嘅。 製冷嗰啲 好多，係好多唔特質，製冷背心都有。不過暫時嘅技術咧，都係比較上唔係咁到位啊。只不過可以俾你兩個鐘，同埋你孭起上身咧，嗰啲製冷劑咧都有個重量喺度嘅。 明白。 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呢個指引係因應翻成個行業嗰個實際嘅操作嘅運作嚟到去制定嘅。咁所以我哋同商會啊、工會啊，大家傾完之後，大家覺得呢個係比起如勞工處，因為冇辦法啦，勞工處出嗰個指引咧係比所有行業噶嘛。話一漏萬唔係單單針對我哋本身嘅行業，咁我哋自己咪要做翻一個指引嚟到方便翻自己工作咯。 咁我想知道即係喺即係整個建築業商會咧，即係其實頭先你哋都講咗，你個行業裏邊都有自己嘅一啲措施啦，即係無論係即係已經喺個地盤裏邊嘅，或者實際上嗰個休息時間都有嘅時候，咁而家你再睇翻而家個勞工處個指引咧，其實有幾多樣嘢其實對你嚟講係一個可積極性，你都覺得係要積極考慮嘅。有几多嘢其实系喺你哋嗰度，其实未必嚟做得到，或者甚至乎令到你哋嗰个工作上系有困难嘅咧。 其实我哋嘅指引都系根据劳工处佢嗰个指引嚟到再做一个比较适合我哋行业做嘅。咁佢提议嗰啲休息时间啊，或者系俾啲舒缓措施啊，我哋完全同意噶。就算成个指引出嚟嘅时候，我哋商会同埋我哋业界人士，我哋都欢迎佢嘅指引嘅。只不过指引喺应用喺我哋行业入边产生好多问题，我哋好难去执行啫嘛。咁所以你话有咩啱，有咩唔啱，其实成个指引精神一定系啱嘅。入边我哋觉得比较上困难去执行，就因为将啲工种分得好细。同埋每個工種分去輕重、極重同埋中咁樣，咁係非常困難嘅。同埋建造過程之中，你每一個工種同每一個工種之間嗰個聯繫係有陣時比較緊密噶嘛。你每一個工種佢休息時間唔同，咁已經可以令到成個建造嘅運作咧係完全搞亂咗。尤其是而家我哋起樓咧，啲發展商咧就係俾四日，我哋叫做行 cycle 啦。四日要起一层楼，以前二三十年前到啦，就七日行一层楼，咁你所以可以感觉到压缩到嗰个建造嘅时间系非常短。如果你嗰、那个休息嘅时间系咁唔平均啊，或者系呢个又唔知几多，那个又唔知几多嘅话咧，就令到成个建造嘅过程就非常之困难。 另外，梁建国，其实见到有立法会嘅劳工界议员都关注到啦，就系、是如果真系一旦出现有中暑啦，咁牵涉到一啲由法庭要处理嘅时候咧，法庭咧会有机会系跟劳工处嗰个指引咧，就多于咧系跟你哋商会嘅指引咧去到考虑嗰个相关个案噶。呢一点咧，你哋喺制定指引之前有冇考虑过？ 我唔系好明佢点解咁讲。因为即系嗱， 所有的指引，我們這個指引也都跟勞工處溝通過的，勞工處認為是適合我們行業的。咁我相信法庭喺考慮，如果真係咁不幸有啲 case 出現嘅時候咧，所有嘅指引佢都會考慮嘅，就唔係單單話一定係淨係考慮勞工處嗰個，唔考慮我個，而且呢個都係假設嘅問題嚟嘅啫。 另外一点就是你们今次这个的指引其实都主要是跟回劳工处去那个黄色、红色和黑色去到制定的了。但是劳工处那个黄色、红色、黑色就被人诟病说它只是跟京士柏一个站的数据去到做的。那这一点其实你们之前有没有考虑过是可以引用更加多的一些条件或者引用更加多的数据去制定你们自己的实务指引呢？ 我相信社會的討論呢將個焦點係轉咗囉。因為我明白嘅一啲科學家呢佢會好醉心於嗰個科學研究啦，就會要一個非常之精細嘅數據嚟到得出一個咁樣嘅結論嘅。咁而家勞工處出呢個指引佢都係用科學嘅數據嚟到做嘅。亦都係坦白講，佢只不過俾大家有一個目標，有一個警號，就話要注意。就算冇呢個咁樣嘅警號，我強調一點咧，喺暑熱嘅天氣時候咧，任何地盤嘅主管又好、大盤又好、分盤都好，其實都非常之注重工友個健康同埋唔好中暑呢樣嘢嘅。因為坦白講，中暑對個工友當然唔好啦，對個大盤或者對個分盤佢直接僱主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亦都係一個令到成個過程都即係運作過程都會產生有啲阻滯咁樣。咁所以佢哋除咗提供就一切嘅消暑措施之外，好多時候，譬如記者會當日呢，我哋有兩個分判商嘅朋友佢都講啦，每朝早開工前，佢哋做一個簡介會嘅時候，都會睇下啲工友嘅面色係點啊，睇下佢今日精神狀態點啊。如果覺得佢好似都唔係好舒服個樣，都勸佢唔好翻工呢樣嘢。咁所以就我覺得我哋同埋工友之間其實是一個合作關係嚟嘅。我哋都要透過佢先可以完成個工程，咁所以佢哋嘅健康除咗責任之外，我哋都會負責嘅。 咁另外一個就係你哋話今日應該有啲地盤咧係跟呢份實務指引去做啊，即係你哋有冇瞭解過今日大概個情況係點樣啊？ 我都有同一啲會員傾開，咁佢都話係啊，佢都跟緊我哋呢個指引去做噶啦，咁都係安排嗰啲休息時間，佢哋都會安排啦。咁至於係咪話跟得咁？實我始終強調一句咧，我哋就話嗰個係我哋嘅建議嘅最低嘅休息時間，同埋嗰啲時間嘅休息咧，根據唔同嘅工種、唔同嘅地盤嘅環境咧，其實可以做一啲調整嘅。只不過個休息時間唔好少過我哋呢個咁樣嘅啫。 你之後會唔會都問翻啲工會咧，或者係工友咧，佢哋對於呢份指引嘅意見啊？ 其實我哋都安排緊同我哋啲會員大家做一啲溝通交流。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啊，或者有什麼的地方他們運作上可以大家都交流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意見，這樣我們都會做的。 好啊，多謝曬你梁建國，暫時傾到呢度啊，唔該曬。梁建國咧係香港建造商會嘅執行總監。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就係1872311872311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特別就係譬如其他嘅一啲行業啦，可能清潔工嘅人士啦，佢好多時咧都要頂住個大熱頭咧去工作啦。又或者一啲喺即係馬路啊嚇，無論係即係可能係牽涉到一啲馬路工程嘅人士啦，都可能係頂住個大热头工作嘅，1872311点睇呢？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因应邮轮海洋光谱号本周六再度访港，当局制定应对预案，包括新开设两条巴士特别路线，提供穿梭巴士服务等。当局表示，海洋光谱号将搭载4500名旅客访港，其中大约1100人会参与邮轮公司安排的岸上行程，余下3400人会主要利用公共交通前往不同目的地观光。 邮轮公司会将乘客分流落船，以及在船上向乘客提供交通资讯和事先了解他们的交通选择，让邮轮码头营运商在政府部门协助下妥善安排。在的士服务方面，一系列已落实的加强措施将会继续，包括透过即时通讯系统作出预告和频密提供实时资讯，加强电台广播和向到达邮轮码头接载旅客的的士司机派发50元石游戏优惠券等。今届美食博览将连同家电家居博览、美语健生活博览，听日起一连五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同场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听日至本星期六举行，五项展览共吸引超过1700间展商参与。大会期望五大展览人场。大会期望五大展览入场人流多于去年四大展览的43万人次。有食品参展商以1元鲍鱼、迷你、玫瑰露等优惠吸引市民消费，又表示在复常之后，市民能够试饮试食，预计即食食品销量好过包装食品，预计整体生意额较疫情时增长1至2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南亚国家继续乘搭中国发展快车，分享红利。中方愿意与南亚各国一同把握历史机遇，加强团结协作，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构建发展共同体，为地区长治久安与稳定繁荣贡献力量。第七届中国与南亚博览会今日至星期日在昆明举行，王毅出席开幕仪式并且致辞。他说，中国与南亚要深化战略互信、互联互通、经贸合作及人民交流，应顺应历史大势，加快发展振兴，成长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富活力的地区，并且要平等尊重、双向而行，令到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届博览会吸引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间企业参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香港大球场，因为会有足球比赛啦，由5:45开始，介乎礼顿道东面交界至到棉花路之间嘅一段加路连山道，咁仲有就系希慎道去礼顿道方向，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之间嘅路段会封闭噶，揸车朋友啦，最好就改道行驶，又或者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长沙环的永康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美孚方向近医局西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是车多缓慢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咧車多繁忙，龍尾過咗藍地石礦場。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游戏人间， 戏出深度。 大兴机场咧，都系由建筑大师啦，耍一下啲美籍嘅伊朗裔嘅设计师啦。 旅游乐园之大地任我行， 好重视可持续发展啦，本身都系一个好出色嘅机场同景点嘅。 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嘅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系夏冬嘅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嘅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按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CIBS 人人广播， 正向校园见未来。 新界校长会朱景元会长， 正向教育就系形而上系一种嘅感觉，系透过教材，而呢啲教材系一啲嘅实质嘅前人嘅经历等等，可以引发到佢嗰个积极嘅人生。 CIBS 节目《正向校园见未来》，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麦家俊啊，刚才咧就同建造商会嘅执行总监啊梁敬国咧倾过佢哋自己建造业所做嘅一份咧系实务指引啦。咁但系亦都佢都好强调一样嘢嘅，即系指引终究系参考，但系最重要就系你无论有指引冇指引也好咧，你都应该要睇住嗰个实际嘅天气嘅一啲嘅情况咧去做一啲嘅安排嘅。 系啊，指引上面都系讲紧点样系一个佢哋认为合理嘅状况之下，令到啲即系喺户外工作嘅工人得到休息啦。咁但系头先都有几个 point 都几好嘅，即系其实真系要休息嘅时候咧，都唔系净系叫你喺度休息嘅，即系好多配套措施咧就应该系要做嘅。咁亦都系呢样嘢都比指引系嚟得会更加系精细啲啦，同埋即系佢哋要思考紧工人喺个状嘅嗰个工地工作嘅时候个状况嘅时候，亦都系即系喺个行业里边咧有翻自己啲经验喺度去照顾工人。嘅一啲工作嘅环境需要啦。 不过如果换转另一个角度咧，由个工人角度嚟讲咧，始终有一份指引咧。假如啊，当时嘅判头或者系当时嘅管工佢唔俾你停工嘅时候，咁系咪都起码系可以攞份指引同佢去拗一拗咧？嗱，虽然呢个指引就冇法庭效力，但起码系咪增加到即系你可以争取一啲恰当休息嘅理据咧？假如真系有人系唔俾你休息嘅时候， 嗱，我就唔系嘅嗰个行业里边人，但我相信都会嘅，即系通常咧，即系各行各业咧，唔好净系话系建造业。即系当咧个工人或者系或者上级下级之间咧有一啲唔同嘅做法嘅时候咧，通常咧都会攞翻啲指引出嚟去讲讲嘅，即系我哋所谓嘅 common practice， 即系一啲基本嘅一啲工作嘅一啲指引咁样啦。咁所以我谂相信都系有个积极嘅作用嘅。咁但系当然啊，积极还积极啦，容唔容易理解咧一个问题嚟嘅。 因为一开始我哋都讲嘅，即系而家劳工处出嗰个咧，出发点唔系唔好，但系好似咧，即系实在比较难啲去沟通，难啲理解嘅，因为有唔同嘅一啲黄色啊、红色之间嘅一啲暑热警告啦，跟住之后每一次嗰个轻度、中度同埋严重嘅嗰个嘅工作嘅休息时间又唔同啦，好似即系好似个餐牌咁样啊，比较难啲理解一个好复杂嘅餐牌咁嘅感觉啊。 嗯，同埋亦都有一个叫弹出弹入嘅问题啦，即係可能係好短时间之内就取消咗个暑热警告，但係跟住冇几耐呢又再挂返。咁当然因为佢哋呢个係睇返即係京士柏气象站啊一啲嘅指数啦去到定嘅咁有一个实际嘅参考嘅，咁但係摆返落去在執行層面又是不是太過複雜呢？心機旁邊的聽眾朋友都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 跟我們講講你的一些看法的或者實際的經驗，因為呢如果根據勞工處他都有個資料的、其實呢自從勞工處那一份的指引呢由5月15日推出為止去到上個月的31日呢，總共發出了47次的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的，咁啊，大家都當然知道啦，當中咧係冇發出過紅色同埋黑色警告嘅。咁而處方咧就巡查大約係8500次，同埋咧發出咗超過530個警告，就未有檢控嘅。系啦，呢个就系劳工处嘅数据啦。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啊，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萧士文噶。萧士文你好， 萧士文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首先由一个实际工人角度出发啦。今次建造业商会呢份嘅实务指引系咪会比起劳工处嗰份系易理解啊？你哋睇上工友睇上嚟？ 我相信喺執行上面都係比之前勞工處出嗰份係容易啲去執行嘅，理解上都係啦。因為首先佢冇再分嗰啲唔同強度嘅工種啦，因為好多工友其實佢自己都即係我去講座都同佢哋傾過，佢哋都唔知自己咩工種嘅。所以如果呢個指引冇咗呢啲複雜嘅部分嚟講，我個出發點都係好嘅，因為跟翻佢哋自己本身行業而設計嘅。咁但係當然都仲有一啲嘅問題嘅，即係例如佢所講嗰啲嘅嗰個指定嘅休息時間咧，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好多地盤本身已經有呢三個嘅時段嘅休息嘅，咁佢哋就增加咗嗰個時間啦，可能加埋半個鐘到啦，咁對於我哋嚟講就唔係一啲咩嘅新嘅嘢咯，咁同埋個問題係。依然沿用緊勞工處講嗰個黃色、紅色、黑色，發出咗先有呢啲定時休息嘅時段噶嘛，咁係解決唔到本身呢個黃、紅、黑嗰個存在嘅問題，即係未能夠適切用於唔同嘅工作環境啊，或者有啲情況係頭先你提到彈出彈入嗰啲情況，其實都解決唔到嘅。 嗯。是，咁但係呢如果睇返建造業佢哋嘅說法啦，其實不嬲佢哋都會視乎返個實際情況呢去安排啲工友休息㗎喇喎。即係就算係冇黃紅黑呢三個嘅暑熱警告分類呢都會有咁做，同埋啲緩解措施呢以前我哋都同一啲嘅分包商啊其他啲傾過啦，佢哋都會係提供嘅。咁所以變相即係會唔會係真係就算而家跟返呢個黃紅黑嚟講喺個實際对于个工友的影响都未必是太大呢，假如如果啲地盘真的是提供晒呢啲措施的时候。 如果啲地盘是提供晒的时候，我哋是很开心的，咁要个即个实务指引或者劳工处出个指引何在呢个意义。咁就是我觉得未是完全咁理想的，即成地盘的环境或者是可能一啲资源多啲嘅大啲嘅地盘先做到，一啲细啲嘅做唔到，或者同一个地盘里面其实佢哋唔同判头都有唔同嘅做法，所以先会出现点解想一次过规管啊咁样。即係我觉得我觉得未至于佢哋讲到咁理想嘅本身，但係如果佢哋係即係呢个文化继续即係推去鼓励休息，咁呢个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我哋要鼓勵休息都係一個長時間嘅事啦，唔係講緊好短時間做到嘅效果嚟。 你自己本身呢，因為其實我哋都講呢個係個指引啦，咁亦都過往嚟講呢，即係可能會有一啲情況會發生呢，就係啲地盤裏面會出現咗一啲即係可能雲啊或者所有嘅嘢，咁其實本身 依、這个业界里面呢对于立例去管制，即係头先即係肖善文你所讲呢嗰个讲个休息嘅状况啊，或者成个里面地盤里面有冇一啲相关嘅措施令到啲工友可以係可以好安心咁样休息，即係呢类型嘅嘢其实你哋自己业界里面有冇一啲咁样嘅讨论同埋一啲倡议嘅。 其实两睇啦，工友就比较被动啲，同埋都系主要都系听翻即系上司佢哋叫佢哋做啲乜嘢就行边个方向噶嘛。所以如果系有法例嘅时候，咁去到即系好似而家我哋习以为常，红黑雨啊、八号风球嗰啲停工啊，咁大家已经系接受咗呢个情况啦。咁变相就算工友自己唔会主动提出都好啦，都成個例啊，成個規矩都係咁做啦。咁但係而僱主嗰邊我都同佢哋有傾過嘅，佢哋嘅反應都唔差嘅喎，即係對於立例嚟講，因為佢覺得容易執行啊嘛。譬如溫度去到某個位就即刻停工，佢哋都指出過外國有啲咁嘅情況。或者國內都有咁嘅情況噶嘛，咁對於承建商嚟講，佢覺得佢仲容易執行，咁但係當然啦，有去到資源個問題咯，有時唔係佢哋唔想做，而係業主又俾唔俾到呢啲寬限期啊，或者用多咗嘅支出咧，咁呢個係大家考慮嘅嘢咯。咁但係如果講翻我哋自己認為咧，嗰個定時休息嗰，其實我哋嗰種最好啊，對工友最大嘅保障咧，應該係會每小時休息10至15分鐘係最好嘅，即係喺嗰啲酷熱嘅情況底下，5至9月啊，可能係溫度去32以上就有呢個措施安排。咁其實我哋計翻嗰啲時數唔係多，而家嗰個實務指引多好多，多20分鐘到嘅啫。全日嚟講，即係每小時都有10分鐘休息嘅時候，都係多20分鐘到啫。咁但我覺得對個工友嘅保障嚟講就會大啲，同埋嗰個即係真係鼓勵到佢哋定時休息個情況。 其实肖善文你刚才讲到啦，如果是立法呢，可能有啲雇主都唔係太抗拒，甚至都有一啲提到以温度为作界啦，即係唔好再咁复杂黄红黑咁样啦。不过呢，如果以温度作界呢，其实我哋以前都有讨论过嘅，就係、是有啲分区嘅温度㗎嘛。即係你譬如去到上水，咁同你喺铜锣湾个地盘，咁、那个温度其实已经好唔同㗎啦。咁呢度亦都有机会再引起另外嘅一啲嘅争拗喎。 我都同意啊，即係呢個都係要大家有個共識，或者唔係淨係參考温度一樣嘢咯，可能參考其他各類型嘅因素咯。咁呢個真係要大家有個共識傾出嚟嘅。不過我覺得今次都係一個好嘅發展嚟嘅，即係至少係做出嚟係可以嘗試去執行力是强啲，令到更多嘅工友受到保障啦。但係我亦都期望大家唔好就咁停咗喺呢度啦，或者劳工处又好应该要適時去检讨啦，同埋应该劳工处再摆返多啲焦点喺其他行业啦。因为我觉得建造业其实都有佢哋嘅能力啊，佢哋推动力去做啦，但係我哋见到可能一啲清洁啊、运输啊、厨房啊等等，佢哋冇呢个资源去做到，所以佢哋去跟劳工处开头个指引嘅嗰个意欲亦都好低咯。 呢、這个亦都系正正咧，可以系咪进一步去讨论嘅问题咧？就系、是、今次建造业佢哋自己做咗一个啦。其实你觉得咧，对于其他嘅行业咧，有几大嘅参考作用啊？譬如即系举个例啊，清洁咁，佢哋可能都会请好多人嘅，好多牵涉到户外工作嘅，咁就唔系净系一个即系单头嘅工人啦咁样。咁譬如对佢哋嚟讲，又或者系譬如喺啲厨房嘅大酒楼啊等等嘅工作咁样。咁又会有几大嘅参考作用咧？你觉得？ 有一啲系室外，有啲室内， 系啦， 系我哋期望系有一个正面嘅鼓励作用，去其他行业去跟随咯。但系始终未成气候，我觉得，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去谂嘅就系一啲资源嘅问题啫嘛。即系雇主俾唔俾一啲空间，呢啲休息嘅时间俾啲雇员，佢又会谂能唔能够顺利完成到工作啊？会超时又引起其他嘅支出啊等等。咁我哋成个社会。如果我哋淨係睇個成本嘅問題，其實好多嘢都唔使做，即係喺保障上面或者安全上面。所以只能夠期望就係官方一定要帶領其他行業去用佢哋即係切實地去 就翻佢哋行業嘅情況去推啦。咁如果有啲情況真係唔係太理想嘅話，其實政府都應該要考慮佢哋可能俾啲資源，啲中小企啊各樣去協助推動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蕭士文傾到呢一度啊。蕭士文咧係工業傷亡權益會嘅總幹事嚟嘅。咁啊，當然麥家俊即係頭先，譬如亦都提到啦嚇，建造業商會呢個指引咧，都係跟翻勞工處嘅指引嘅黃紅黑，即係都係參考咧京士柏氣象站咧嗰個嘅數據啦嚇。咁但係頭先亦都講過啦，有其他嘅一啲嘅人士啊，譬如真係即係科學家，佢哋都覺得咧而家嗰、那個工作鼠疫警告咧，所後面援引嘅一啲嘅數據咧，都有相當之唔少嘅問題咧，係值得去探討嘅。嗱，即係而家已經係講緊八月中噶啦，咁其實今年嘅呢啲討論係咪應該勞工處可能都會有機會要去考慮一下，考慮埋啲科學家嘅意見，睇下點樣去到係咪要做一啲嘅修訂啦？ 我唔知道即係修唔修訂嗰個狀況咧，即係我諗其實講緊其實陳燕平講緊個數據上面嗰、那個即係參考嘅指引去到邊一度啦。咁我諗呢、這個好難講話有一個劃一嘅考慮㗎啦。咁但我諗今年即係如果佢而家一刻已經有指引嘅話咧，我諗可能係早咗先咧，跟住之後可能遲啲會再有一啲即係數據上，因為科學上面嘅好難拗，因為後面會有好多嘅一啲計算方式啊，同埋好多唔同嘅一啲所謂嘅考慮。咁所以咧就呢一樣嘢而家技術上咧，我反而覺得即係可能係行咗先會做到。咁但係可能本身頭先我頭先聽完啦，其實都有好多難處嘅喺僱主上面真係要去要去做一啲實施嘅時候，因為仲有一啲譬如發展商啊或者其他嘅人，其實佢哋要去逼緊一啲工期啊，而且尤其是而家咧點解要有啲酷熱嘅指引咧？就因為其實酷熱嘅天氣同埋日子同埋時間越嚟越長，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如果真係要完全實施嘅話咧，嗰、那個嘅成本都會增高，咁所以亦都即係喺個僱主同埋嗰個發展商之間嘅角力咧或者博弈咧，咁其實都會喺度嘅，咁亦都係令到即係啲工友未必咁容易，係咪真係可以根據佢指引就會俾個主管話你休息啦咁樣？咁呢個都有好多即係實際嘅一個工地情況裏面會發生到。 雜誌式英文電視節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有大学教授研发出耐盐抗旱的基因大豆，仲带到去世界各地，更服育本地稻米为香港留种。 随住时代转变，香港文化之一的霓虹灯牌逐渐在街头消失，有保育团体就举行展览，让霓虹招牌重现在大家的眼前。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麦家俊刚才我哋同萧士文倾嘅时候咧，亦都倾到啦，究竟建造业商会呢个嘅实务指引对于其他行业有冇参考作用啦？譬如系清洁业咁样。咁啊，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清洁业嘅人士啦，就系香港服务同盟创办人兼召集人殷伟桥啊，殷伟桥你好。 你好， 系呢份嘅建造业呢份嘅指引对你哋嚟讲有冇任何参考作用咧？ 他們都是因應他們的工作的時間和休息的時間去做一個相應的安排，那就變了我們的工作的模式啊，和相關的做法都未必切合到的，就是你很簡單，比如說下午茶的時間去休息啊，那我們不可能有下午茶的嘛，那變了就我們其實現在都普遍都是根據，如果譬如當日有去天氣時間那個警告呢，那都是因為我哋嗰啲工種咧，都唔同個環境都有，咁亦都有一啲係喺户外，有啲係室內咁樣，咁就因應個酷熱天氣嘅情況，佢如果佢係有啲需要嘅時候，唔舒服嘅時候，咁佢就自行去休息。咁佢休息咗之後，咁咪跟住再去翻個崗位度咯。咁我哋因為偏即係喺唔同個環境裏面咧，都分得好散嘅，即係唔同佢建築地盤，可能佢一個即係指示咁樣，可以真係成個去休息曬。咁但係我哋做緊提供嗰啲工作啊，同埋服務啊，同埋相關嘅情況咧，就未必可以好似佢哋咁去做咯。 咁但係實際，譬如過去嗰段時間啦，如果勞工處發出咗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你哋有冇跟佢哋去做俾一啲嘅休息時間噶？ 嗱，我哋就通依家咧就即係我公司咁先啦。如果譬如一有酷熱天氣嗰個警告咧，我就會發去我哋嗰、那個信息群組啦。咁信息群組就會因應我哋唔同嘅區份同埋合約咧，就亦都發俾 相關工人嗰啲群組嗰度啦。咁佢哋因為佢我哋去工作嘅時候咧，我哋係各有各個崗位做嘢噶嘛，就唔係聚，即係唔係全部聚埋一齊做嘢噶嘛。咁變咗佢哋因應佢哋個狀況，咪如果真係覺得係唔舒服嘅，咁咪休息咯。如果佢要翻去即係我哋嘅叫做士多房啦，我哋基本上面啲合約上面咧都有個叫做士多房嘅，即係有啲係要做休息室啊，有啲係做更衣室，咁就通通埋一齊嘅。咁亦都有曬啲飲水啊、洗手啊、洗面啊嗰啲咁嘅設備喺度啊，咁樣。咁佢哋亦都可以翻去休息啦。咁我哋都基本上面咧，依家嗰個電風扇啦、嗰啲防帽啊、防曬嗰啲防或者我講嗰啲套啊，咁我哋其實都配套到俾佢哋嘅。咁變咗相應嘅要做嘅功夫同埋嗰啲配件咧，我哋都基本上面都配足曬俾大家嘅。 嗯，咁即係其實有機會不一定係個工作需要經過生效嘅時候，佢哋係可以有個休息嘅喎，係咪啊？即係如果用音感咁嘅講法， 地方咧係好唔同嘅。譬如你喺屋苑咁樣嚇，你喺個樓棟裡面，喺個大廈裡面，咁就唔影響啦，係咪？咁只會影響咗可能喺啲户外嗰啲路面啦、公嗰啲花園啊咁樣，嗰啲花園咁佢真係如果佢係要休息嘅話，佢企埋一邊，可能譬如啲遊樂場設施或者係一啲陰嘅地方就已經 OK 啦。咁所以變咗其實每個我哋其實嗰個合約模式同埋工作嘅地方環境係完全度度都唔同嘅。咁變咗就好難去統一做得到相應嘅安排咯。 唔係，但係勞工處佢嗰、那個即係除咗你環境之外咧，另外一個重點就係嗰個時間啊嘛，即係譬如你係咪真係俾到15分鐘啊佢啊嘛？咁呢度做唔做到咧？我想問。 佢係我哋都會俾佢休息㗎，即係佢如果佢真係，即係我頭先咪講咗啦。如果我哋好天氣發咗信息俾佢哋之後，如果佢哋唔舒服，佢哋就喺就近嘅地方去休息咯。 嗯， 跟住我哋譬如我哋个store房，可能佢要行翻嚟成三十分钟嘅有，廿分钟嘅有啲大嘅地方。咁如果同一座大厦里面就冇问题啦，咁就好简单啦。譬如商业大厦、商场嗰啲就一定唔会有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有牵涉咗户外嘅情况嗰啲咧，咁佢喺就地休息系最合适嘅，最方便嘅。 咁我都想知咧，其實頭先咧，喺廣告之前，我哋都講咧，即係因為你哋去做服務呢一樣嘢咧，其實都有即係你哋自己嘅顧客佢哋個一啲要求啊嘛。因為而家 係啊，我哋工作嘅頻次啦，幾時要完成啦，其實我哋全部都有規範噶嘛。係 啦， 就算清潔又好，保安都好，都係有個規範跟合約。咁變咗佢去施工嘅時候咧，佢會去即係。相应嘅位置度去做相关嘅工作。 其实会唔会有一个相关嘅压力呢？因为其实即係你哋成本会抽高啦，因为如果你哋多咗一啲即係休息嘅时间，同埋佢哋嗰边嗰个嘅要求亦都可能会再紧张啲。 其实咁讲啦，如果依家有咗法例之后呢，我哋啲前线员工呢去休息呢係方便咗啲嘅。如果以前呢休息其實真係有機會俾人哋去話你啊，或者譬如如果政府 即係而家起碼有個指引可跟啦嚇。好多謝你，因為喬有機會再傾。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讲特别的意外报告，青衣西北交汇处去长青隧道方向近行政大楼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丁九桥面。另外青衣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青衣城都有意外，龙尾去到淡干山交汇处。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彩园村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去到扫管埔路同埋宝石湖路近宝运路。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嗰边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上嚟到晚上嘅6:43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麦家俊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讲下咧香港嘅人口结构啦，同埋香港人嘅生育意愿啦。嗱，先讲人口嘅部分啦。咁啊，因为政府统计处咧，寻日系发表咗两项嘅数字噶，一个咧就系今年嗰个嘅香港人口嘅临时数字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人口推算嘅数字嘅。嗱，香港嘅人口临时数字。今年中咧就大概系749.8万嘅，比起旧年年中嘅734.6万咧，系增加咗超过150,000，亦都话系回升到咧系接近到2019年嘅高峰水平啦。咁究竟增加咗啲人系点嚟咧？就系嚟自咧有31,000个系属于单程证嘅持有人，同埋143,000咧系其他嘅香港居民移入嚟嘅。其实政府对于呢个咧亦都有啲嘅解释嘅。就係話，隨住香港嘅防疫嘅措施咧逐步放寬啦，所以有一啲原本係喺外地嘅香港居民咧就陸續返港，咁亦都有內地啦，同埋其他海外嘅人士嚟香港啦，令到香港咧上半年啊錄得大量居民嘅淨移入嘅。不過咧，阿麥家俊呢度可能都要即係考慮一下咧，就係嗰143,000其他香港居民。嗰、那個部分咧，到底係包括咗邊啲嘅構成部分咧？ 嚇，因為構成部分裏邊咧，因為政府公布嘅數字咧，佢就係講緊其他香港居民，咁即係一個即係唔係單程證持有人嘅人士咧，達到143,000。咁誒，正如陳燕平你所講咧，即係呢個其他香港居民咧，其實嗰個嘅個解釋啊，其實就唔係好清晰嘅，即係究竟咩先叫做係叫其他香港居民咧？係咪攞住香港身份證嘅就應該係咧？咁裏邊其實個組成部分或者移入嘅人口咧，有好多咧係有唔同嘅組成部分嘅可以。咁譬如係即係一直以嚟可能係其他外地嘅地方過嚟香港工作嘅人口啦，佢哋攞到個身份證啦，咁或者係講緊一啲係咪一啲常住人口咧，其實都仲未知道嘅。咁當然咧其實頭先一開始啊，陳燕平你都所講啦，除咗係嗰個人口嘅增長之外咧，其實整體嚟講，大家關注嘅數字有幾個嘅。但第一個咧就係我哋頭先都未講到嘅，就係其實有個自然嘅減少，就係本身如果你講緊話喺自己香港地方。即系要靠出生同埋死亡人数嘅加埋嘅话咧，其实我哋反而录得一个自然减少嘅现象，就系我哋喺一段时间里边咧系减少咗2.2万嘅，咁即系话其实出生嘅人口咧系比死亡嘅人数咧系为少啊，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亦都有第三个嘅问题，大家可能会关注嘅，就系、是、实际上嚟讲，我哋系咪我哋嗰个人口嘅结构咧系越嚟越趋向紧一啲老化咧，或者我哋自己本地嘅嗰个人口里边嘅变化，如果冇咗呢个动力嘅时候，增长入嚟嘅人口咧，其实佢哋嗰个我哋所谓嘅 demographic 即系人口结构里边啊，系咪能够令到我哋嘅城市继续可以好健康咁去发展咧？咁呢个都系即系。一个数据就已经系引起咗好多唔同嘅讨论啦。 嗱，所以咧就系头先系讲紧咧系今年年中嗰个人口数字啦。咁但系咧更加我谂更加紧要就要睇下咧就系嗰个人口推算嘅数字啊。根据咧寻日嗰个嘅人口推算数字啦，就系预计咧居港人口去到2046年咧就会突破咧系800,000去到819,000噶啦，亦都咧会系有一个。嘅持续上升嘅趋势啦，啊，仲有一点特别嘅噃，就系预计咧由今年起咧到到2046年咧，移入嘅人士就多于咧系移出嘅人士嘅，呢个系个推算啦。咁头先咧，即系麦家俊啦，就相当之关心咧嗰个老年嘅人口比例啊。嗱呢度咧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如果我哋睇翻啦。喺2046年咧，推算去到2046年咧，65岁或以上嘅长者人口咧，都系继续上升嘅，占总人口嘅比例咧，2021年我哋系占20.5%，即系20%啦。咁然之后到咧系而家个推算咧就系话去到2046年咧，会系去到36%，即系其实30%咯，差唔多。 即系每3个就有1个系长者啦。 系啦，咁。 咁所以喺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咁究竟会点样影响咗香港整个嘅经济活力，同有就系我哋嘅财政承担咧？仲有当然都一定要留意啦，就系我哋嗰个生育水平咧，到底会系点样啊？嗱，咁根据亦都系统计处佢哋嘅推算啦，就系、是、香港嘅生育率咧，继续咧系会维持喺低水平嘅，预计咧去到2046年咧个总和生育率，即系每1000名妇女一生中所生嘅活产子女嘅数目啊，就会咧系去到2046年咧会系去到938名，咁但系整体嚟讲咧都仲系低过疫情之前咧，即系过1000名嘅水平。咁呢个意味系啲乜嘢？其实就是即系系咪意味就系我哋唔够有年轻嘅人口去补充我哋嘅人口嘅老化，又或者系其他嘅部分？咁对于整个嘅无论系社会结构啦，社会嘅服务需要啦，同埋其他一啲嘅规划啦，都会有好大影响。 啊，绝对啦！咁其实头先所讲咧，呢个系非官方嘅数字，我有时喺上网睇咧，就去到即系2050年嘅时候，头先阿陈燕平你所讲嗰个每三个人就系一个系长者呢个咧，其实都有一啲数据咧都显示到咧喺2050年嘅时候咧，就香港嘅嗰啲老年人口嘅比率咧，应该全亚洲第一嘅。系啊，我哋又赢咗第一啦。咁啊，咁咧，咁所以其实个状况咧系唔容易啊。咁啊，頭先咧，其實亦都有啲政府發言人裏邊咧有講過一啲人口結構嘅嘢嘅。其實頭先仲講話我哋有啲人口嘅增長啦，就去到即係2046嘅時候咧，就會去到819万啦。咁其實咧講緊由而家到去嗰個時候咧，其實嗰89万嘅人咧係點嚟嘅咧？原來主要咧就係其實咧係講緊咧係有單程證嘅人士啦。咁跟住之後咧，另外咧就仲有51万咧係透過咧各項嘅計劃移入香港非永久嘅居民，同埋咧24万名咧係外籍嘅家庭傭工。咁即係話咧，總體嚟講咧，164万裏邊咧有大部分都係即係單程證嘅人士啦。咁另外就有51万咧，就係頭先講嘅啲可能係技術啊或者其他嘅人。咁其實呢個人口結構裏邊咧，都係一個即係同我哋以前認識嘅人口結構都幾唔同嘅狀況。 嗯，冇錯嚇，164万嘅人口淨移入咧，就包括咗係89万名咧單程證嘅持有人嘅。咁但係究竟呢個會點樣影響咗我哋未來嘅一啲嘅規劃咧？仲有就係當然亦都要值得留意啦嚇。家計會咧，尋日亦都公布咗佢哋一項即係定期會去到做嘅調查噶。咁亦都係發現咧，其實香港嘅婦女嚇佢嘅平均子女數目咧都係跌咗嘅，係跌到去0.9名。嘅歷史新低點，咁點解大家唔生呢？又或者係咪有一啲嘅，譬如無論係現金啊，或者係其他嘅措施，能夠促進到香港人生多啲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值得去思考嘅問題嘅。電話號碼18723一，咁當然我哋成日話啦，即係生育與否咧，都係一個好謹慎嘅家庭計劃嚟嘅。咁但係你自己嘅考慮點又係點樣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一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就係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讲座教授咧，叶兆辉嘅，叶兆辉教授你好， 叶兆辉教授你好， 你好，仲有两位主持好， 系嗱，不如我哋先讲咗咧，即系嗰个人口推算嗰部分啦，一阵间我哋先再讲家计会嘅部分啦。嗱，如果以人口推算嗰、部分去到讲，头先阿麦家俊都有讲过，喺推算期内164万名嘅人口净移入系包括咗89万名嘅单程证持有人，51万名就系用各种计划移入香港嘅非永久居民。同埋24万名嘅外籍家庭用工，咁睇完呢啲数字之后咧，大家就可能会问啦：咁究竟我哋个劳动力系唔系有冇可能系得到补充咧？即系呢组数据，我哋应该点样去拆解或者理解咧？ 如果冇呢班人嗰个更替嘅时候咧，香港嗰个人口老化嗰个速度咧就会更加快。 嗯， 咁所以你会睇到咧，其实即系我哋讲紧未来嗰160几万嗰个增加，其实全部都系喺外边嗰个输入嘅。 嗯， 因为而家你睇翻我哋而家香港嘅情况咧，其实呢个死亡嘅人数已经系远超过嗰个出生人数，系每年咧系2万几人，即系话。如 如果冇呢個人口替補嘅時候咧，香港嗰個人口老化咧係會比而家嗰個推算咧係會更加犀利，只唔係即係一個唔係三個已經有一個，可能係五個已經有兩個嗰個情況。咁所以即係即係如果呢個推算呢、這個假定係啱嘅時候咧，其實而家起到2046嗰個情況咧都係好嚴峻嘅啦。咁但係即係至於如果我哋唔想睇到係咁嘅時候，咁喺2023年後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其實整個人口推算佢其實嗰個目的咧就都係咁樣嚇。 葉瑞威或者咁樣講啊，嗱，89万名嘅單程證持有人，即係呢條數去到計咧，就照道理應該唔難嘅，因為係用我哋每日嘅單程證嘅配額咧去到照成咧，咁呢度就係成到噶啦。咁當然啦，即係用唔用盡嗰個單程證配額，或者係由而家去到2046年，到底個配額會唔會個數目有變咧？咁呢個唔知啦。咁但係而家按呢條數去計啦。不過咧，嗰51万個透過各項計劃移入香港嘅非永久居民，其實呢個51万會唔會係都係一個比較係可能係浮動嘅一啲嘅推算咧？因為各地都喺度搶緊不同嘅人才，各地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吸引勞工嘅計劃。咁所以51万可能會唔會有機會會可能最後會有一個幾大嘅差異啊？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就一個好特別嗰個情況，因為喺香港，因為我哋嗰個人口嗰個基數係低，咁所以其實每年有20000多個人淨流入咧，其實都幾好噶啦，因為啱啱咧就會即係。替減咗我哋因為人口自然流失嗰個人數啦，但你仲係講得啱嘅，即係其實呢20000個人，我哋係咪真係可以肯定真係有20000個人嚟一度呢？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淨流入，只係話已經係估計埋我哋將會流出嘅人，即係話咧流入嘅人咧係應該仲多過20000咧，先可以咧就達到呢個目標啦。咁就當然啦，就如果我哋令到香港係一個好吸引嘅地方，亦都能夠嚟到嘅人，亦都會停留喺香港居住，就唔係只係嚟一陣間佢覺得唔好嘅時候又走咗嘅時候啦，咁亦都會冇咗呢一個效果啦。 另外一个头先都大家都好关注嘅问题啦，就系、是、关于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即系各项计划移入嘅永久居民啦。咁其实呢度我哋可唔可以同其他嘅一啲嘅地区咧作一啲嘅比喻咧？究竟呢一啲嘅人士系咪完全可以补足到我哋唔够嘅劳动力咧？ 我谂如果你睇翻香港，即系而家我哋人口老化嗰个情况，即系由喺50年代、60年代出世啲人咧，都慢慢开始就进入呢个退休年龄嘅时候咧，咁其实嗰个情况就真系好系好犀利嘅。咁而家如果我哋吸引嗰啲人，如果大部分都系喺15至到即系60岁之下嘅时候咧，咁其实就的而且确，即係喺個老人， 係 個撫養率嗰度咧，係能夠做得到嘅。 係。 咁所以咧就話，即係如果我哋能夠係不斷去吸引到啲人，而依班人咧係有工作那個能力啦，亦都係最好就係譬如20至40岁啊，亦都係可以嚟到香港或者可以結婚啊，可以生小朋友嘅時候咧，就會更加好啊。因為而家香港所面對嗰個問題咧，我哋近2-3年啲人就移出去嘅時候咧，係唔單止佢自己移出咗，仲帶埋嗰啲小朋友走啦。咁亦都可能佢会再生嘅时候咧，就都唔起就香港生啊嘛。咁所以令到香港嗰、那个即系、就是、人口，无论系嗰个低生育率啊，嗰个情况咧，都会系维持一个好低嘅水平。 咁其实头先讲个人口结构里边咧，即系如果要假设即系嚟紧个164万咧，系讲紧有89万再加51万咧，都系。透過唔同嘅人才計劃或者單程證嘅話，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假定其實政府呢個推算嚟講，已經係假定咗佢哋嚟嘅時候就已經係一個勞動力人口嘅一個即係一個數據咧？如果唔係嘅話，就可能係嗰、那個到時1/3嘅老人嘅比率係會更加嚴重啊！ 係啊，因為而家我哋講緊都係，而家佢用嗰個老人嗰、那個嗰、那個富養率咧，都係用、嗯、都係用緊15至64歲嗰、那個嗰、那個定義啦。即係只要佢哋係嚟，係如果佢係喺一個定義裡面嘅時候咧，就的而且確會減低咗嗰個富養率嘅。咁但係就同樣地，佢哋嚟依班人，譬如如果佢哋嚟嘅時候已經係40-50歲嘅時候，如果過到20年嘅時候，咁依班人就都會老噶嘛。咁、嗯、所以其實即係外來人亦會老，本地人亦都會老嘅時候，所以點解我哋到2046年嘅時候，我哋講緊嗰個長者個人口嗰個倍增咧，係已經係至1/3啦。咁、嗯、可能我哋嗰陣時到2046年嘅時候，可能我哋改咗嗰個定義，65歲都唔係叫長者啦。咁、啊、因為我哋人口壽命 而家多一次會咁講，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諗係需要有啲就政策啊，就係去構思嘅，即係去諗下我哋點樣去面對。 冇錯、 啊，如果我哋褪後呢、這個退休年齡啊，或者我哋將成個就嗰個社會嗰個配套啊，係能夠係俾到嗰啲長者係更容易係再留起嗰、那個即係、就是、從事呢個經濟活動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 係啊，頭先講開政策嗰度咧，即、就、係、是、正正就係所講嘅，除咗褪後咗個退休年齡之外咧，即係其實講緊嚟緊嘅人口政策裏邊咧，其實即係葉教授，你有啲乜嘢嘅建議係話，譬如話入嚟嘅嗰個嗰啲新嚟嘅人口咁樣啦，佢哋個年齡啊、個背景啊、所有嘢，其實係咪都對於整體嚟講係有一個好？系睇嚟一个好紧要嘅一个因素嚟嘅。 嗯，嗱，不如咁啊，叶兆辉教授，我哋就嚟7:00嘅新闻报道啊，咁不如7:00新闻报道翻嚟咧，再请你答呢一个嘅问题啊。咁当然除咗呢个问题之外咧，一阵间都同阿叶兆辉倾倾咧，有关香港人生育率嘅问题噶，1872311打嚟倾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根据统计处发所公布嘅最新嘅人口推算啦，去到2046年咧，65岁或以上嘅长者嘅人口咧就会系倍增嘅，就系、是、上升到咧差唔多系每3个人咧就有多于1个人系长者噶啦。咁究竟啊，我哋即系其他嗰啲嘅移入嘅人口吓，佢哋又可唔可以补充到个劳动力咧？继续咧系请翻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讲座教授叶兆辉嘅，叶兆辉教授你好， 叶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嗱咁啊，7:00新闻之前咧，麦家俊就问到啊，即系我哋嗰啲嘅预计透过各项计划移入嘅嗰啲嘅香港非永久居民咧，佢哋嗰啲嘅年龄啊，各方面嘅分布咧嘅问题，可唔可以继续回答翻咧？ 我谂如果我哋输入真系好有做战略性嘅，就专系啲专才啊，专系啲比较年青啊或者甚至就系又未有小朋友啊，或者甚至仲未结婚嗰啲咧，就可能会令到即系成个嗰个人口老化嘅情况就会有个正面嗰、那个影响啦。但系因为呢班人咧，亦都系其他国家咧都系好想爱嘅，所以其实大家都喺度争紧，就系同一班人咁，所以我哋怎样令到香港的竞争力会比较大一点，令到我们吸引性大呢都是重要的。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跟你另外一个的公职身份有关，你就是家计会的荣誉顾问暨研究小组委员会主席。因为昨天家计会也公布了每5年1次的家庭计划调查结果，发现香港夫妇平均的子女数目就由2017年的 1.3 名下跌到去年的 0.9 名，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新低的。咁同埋亦都话咧，旧年咧即系冇生小朋友嘅夫妇嘅比率咧系超过40%吓，咁啊亦都变咗即系一孩家庭咧就唔再系一个主流啦。咁啊叶兆辉呢度又可唔可以去分析一下0.9名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概念咧，或者系后边系反映咗乜嘢原因会导致到个生育率咁低咧？ 嗱，我哋人口要更替咧，就系、是、通常咧，我哋有个叫做2.1呢个数目嘅。个2.1呢个数目咧，就系、是、嗰、那个妇女啦，就要生一个小孩要 更替自己啦，亦都要生多一個咧，就去更替佢嘅爸爸嘅。咁所以咧就要有生兩個，或者再加埋咧，仲有啲即係提早嗰個死亡率，所以我哋要生 2.1 咧。咁呢個成個人口咧先可以就去更替嘅。咁而家我哋所睇到嗰個情況咧，由我哋家計會由即係一直去做呢個調查，我哋由2007年睇到咧，由 1.49 一路咁跌咧，就跌到而家2022年咧係0.91。咁而家0.91仲係已經係結咗婚嘅女性喎，咁我哋仲未計咧，仲有一部分女性咧就仲未結婚，咁而仲未結婚咧，佢哋嘅生育率就會更加低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嘅時候咧，依、這個即係遠低於依個2.1個更替水平咧，就已經係好大啦。咁而另一方面，我哋嘅估算咧係會維持依個低水平，甚至咧仲會再跌多少少咧，就先會係喘定啦。 叶教授，咁你睇到咧，即系成个嘅数字咧，即系落到去历史新低咧，其实即系个主要成因咧，喺你哋个研究里边咧，有冇一啲特别嘅睇法啊？ 我哋睇到，第一呢个系一个即系国际普遍嘅现象啦，尤其是啲高收入嗰个就社会，无论我哋喺亚洲区添，又无论南韩啊、日本啊、就新加坡、会有咁嘅情况啦。但另一方面，我哋问一下啲人话，点解你唔生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哋主要嘅困难，佢哋讲得出咧，就系责任重大啦，嗰个经济负担系重啦，同埋咧有时咧，佢哋对嗰个教育政策咧，就都觉得系有啲意见嘅，咁即系觉得啊，即系如果生个小朋友出嚟嘅时候咧，就或者即系喺个咁嘅环境里面去成长，我哋有多啲担心嘅时候咧，咁就会令到有啲人就却步啦。 嗯，但系亦都留意到你哋公布咗有一个嘅数字，就系话想生或者系想再生细路仔嘅女性咧嘅比率就系2017年嘅15.3%咧，系升到去2022年嘅22%，即系话其实佢哋想生嘅，而唔想生或者唔想再生嗰啲咧就大幅减少。咁即系其实如果系咁样去分析结合头先你所讲嘅资料嘅时候，系咪即系话如果我哋有一啲嘅改善措施，呢22%嘅人系会有机会生？ 即系想生变成咗实际真系生。 系咯，系啦，咪就其实我哋话即系我哋成个嗰个妇女人口咧，就我哋即系话系有不同嘅種類嘅，有啲咧就係好困難地叫佢哋生嘅，有啲咧就都好願意生嘅。你有冇咩政策都係，仲有一大部分咧，其實都係好希望，即係無論有嗰個經濟上面嗰、那個嗰、那個鼓勵啊，或者有啲就生育嘅政策，但係依啲咧都係要一啲好實際地嘅嗰啲方法，能夠去即係滿足到或者佢哋而家佢哋個擔心啊，或者佢哋要生育嗰個障礙嘅。譬如佢哋講到嗰、那個嗰、那個錢貴啦，咁咧佢哋都係一個係佢哋一個擔心嘅情況啦。譬如佢住屋嘅情況啊，或者係講到整體上面，譬如我哋成個社會係冇個所謂叫家庭友善嗰、那個那個工作環境啊，依啲就都係令到就婦女們咧，即係話係如果佢哋想生嘅時候，如果能夠處理得到嘅時候咧，佢哋就或者會考慮生啦。 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即系关于嗰、那个即系结婚嗰个嘅比例咧，亦都系即系较往年嚟讲咧，亦都系不断地下降嘅。咁其实即系喺呢个咁样嘅状况里边，其实亦都系咪即系喺个生育上面嘅即系挑战嚟嘅？对我哋嚟讲，系咪咧？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其實我哋睇翻過往30年咧，我哋嗰個總和生育率不斷咁跌嘅時候咧，有70%佢跌嘅原因咧，同埋即係因為我哋嗰個結婚人數不斷減少啊。 嗯。 因為喺亞洲區嚟講嘅時候，我哋有時話喺婚外生子咧，就都係一個係好少數啦。 嗯。 所以咧，如果佢唔結婚咧，就唔會生。咁而家問題即係如果我哋大部分咧，因為佢唔結婚，所以佢就唔生啦。而結咗婚呢班人時候咧，亦都生少咗。但其實即係由不結婚與結婚呢個環節咧，係令到即係過往30年咧，我哋嗰個出生率咧係跌咗70%嘅。 嗯，當然即係一路社會去討論點解啲人唔結婚嘅時候咧，有好多因素啦，可能係正於呢、這個正處於工作嘅薄殺期啦，亦都同香港人嘅或者係女性嘅學歷增加有關啦。咁另外一個就係關注到，譬如你頭先有提到嘅，就係住屋啊等等問題啦。喂，但係我哋有睇到一啲資料，譬如咧喺其他一啲 地方，舉個例啊，即係日本啊、韓國啊，就官方咧幫你舉辦一啲有聯誼活動，甚至咧係譬如俾一個叫做結婚補助金俾你，即係日本咁樣，咁就俾一啲嘅新婚夫婦嘅嚇，做一個經濟補貼。其實你覺得呢個又有冇幫助咧？ 就幫助就會有嘅，但係未大到係會令到即係嗰個結婚人數會突然就增加，就我諗就未必會，因為而家我哋係講緊咧，即係係一個整體一個多元嗰、那個。嗰、那個干預啦，即係我哋講嘅，即係唔係話你會睇到有好多時候唔係因為錢嘅問題，有因為有啲高學歷嘅人咧，其實佢根本佢錢佢自己係有嘅，但係就只係因為佢自己係希望有佢自己嗰個自由啊，佢唔希望有有個責任感太大啊，咁所以其實我哋係要去更加去明白喺而家婦女上面不同婦女有不同嘅嗰個需要，而係要多方面去回應佢哋。那個需求咯，而家特別我哋講緊有時係佢，譬如佢職業上面，佢哋有嗰陣時候就我需要喺職業上面嗰個不斷去發展嘅時候，如果我有個家庭嘅時候咧，就會拖低我。咁點解其他國家人哋又可以發展事業，亦都可以成立家庭咧？點解喺香港嚟講，就好似呢兩樣嘢係一個互相排斥嗰個活動嚟嘅咧？咁呢個就係整體上面，我哋係咪真係能夠建立一個所謂家庭友善？嗰、那个环境啦， 好啊，多谢晒你叶兆辉吓，倾到呢度，唔该晒叶兆辉咧，系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讲座教授啦，亦都系家计会荣誉顾问暨研究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嗱，即系无论结婚也好啦，生育也好啦，其实都系人生非常之重要嘅决定嚟嘅。咁你自己又会系考虑啲咩因素啊，去决定结唔结婚或者系生唔生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咧，讲一讲你嘅一啲考量或者睇法噶。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 电台。之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今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你好啊，我是第五台节目有你同行的主持人侯伟新。感恩每位愿意在大气电波同我倾心事的听众。希望未来继续有你同行。香港电台祝你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兴建香港，联系你我。 电器删咗，水费电费交咗，可以放心去旅行咯。 咪住，仲有啲好重要嘅嘢，你好似未 mark 低。 系， 选举事务处已经发表咗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埋取消登记名单，记得喺8月25号或者之前上 vr.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核实自己嘅登记资料系唔系正確。仲可以 check 埋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添， 唔 mark 啦，而家即刻做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回嚟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咁啊，麦家俊，我哋刚才咧就同阿叶兆辉咧，佢系一位社会学嘅学者吓，去讲咧生育嘅问题。咁不如我哋又揾嚟咧就系经济学嘅学者，睇下 另一个角度 系啦，点样剖析咧呢个问题啦、啊？电话旁边咧，我请嚟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嘅，庄太亮教授你好， 庄教授你好， 大家好。 不如嗱，由经济学家嘅角度，而家我哋女性的生育率咧就系0.9嘅，咁喺经济嘅角度有咩办法可以鼓励到佢哋，或者你点样去分析佢哋唔生嘅一啲嘅原因咧？ 我从经济学讲咧，就即系主要唔生嘅原因就系女性个生育成本啊，即包括去时间去凑啊，去 care 嗰个成世嗰个或者20年嗰个成本系好高嘅。咁经济发展慢慢嗰啲女性就受教啦，人工高啦，成本高。咁你睇翻好多发展咗嘅地方都系有咁嘅现象，就系即系出生率度低啊。 嗯。 咁呢样嘢就好难扭转嘅，好难改变。即系你就算你俾钱去，个钱相对去即系一世照顾孩子嘅成本咧，其实都系相对地少啊。 所以一般一啲啊發展咗嘅一啲經濟經濟體，主要都係透過移民嚇、啊、去即係引入一啲新嘅一啲生產力嘅。 嗯，但系头先咧，即系头先阿叶教授嘅时候都有讲过咧，其实即系当然呢样嘢亦都系全球嘅趋势啦，亦都系即系喺即系发展咗高度发展嘅城市里边，尤其是系犀利嘅呢个挑战。咁但系始终咧，即系而家香港嘅嗰个嘅数字咧，其实亦都系比即系韩国啊或者日本咧系为低嘅。咁所以其实而家个状况，其实大部分嘅女性佢哋嘅面对嘅挑战其实都差唔多嘅，都系一个即系生活上嘅压力啊，经济上嘅成本啊，照顾小朋友嘅时间啦，咁点解即系香港呢个状况嚟讲，会系即系有一个咁大嘅挑战咧？即系从经济学嘅角度嚟讲，系点样睇咧？ 咁咧主要都系成本啦。咁另外就系即系除咗女性本身佢人工嗰个成本之外，你仲有个住屋个成本啊、嗯。因为你楼价香港就算系比较贵啲啦，咁所以大城市嘅生活率系一般嚟讲就比较低嘅。咁同埋即系香港人本身就越嚟越长寿啊。 嗯。 咁其实个物种咧，其实如果系长寿咧，佢即系有下一代嗰、那个即系诱因就比较细啲嘅。即系如果你可以洗洗啊，咁样嘅物种，咁啊基本就唔需要生下一代噶嘛。啊，咁所以我哋而家个问题就系、是、系咪够人咧？咁同埋，但系个问题就系咪需要咁多人咧？即系虽然我哋人口要增长，咁但系因为香港经济结构就金融为主啊。咁、我哋亦都好难话去到发展到好似深圳啊，好似上海，好似北京咁两三千万人嘅。原因就系我哋金融。發展多十倍都唔需要十倍嘅人嘅，因為係只不過喺銀行户口加個零咁就得啦。咁如果你話咁多人咁去做咩咧？我哋香港冇其他嘅產業啊，咁所以人多咪亦都未必係一個金融中心一個主要現象。你翻倫敦、紐約都幾百萬，即係佢超唔過一千萬人嘅。 嗯，但係同時間亦都講咧，即係其實而家香港都大力地發展其他嘅產業，尤其是創科啊。雖然嗰啲都亦都唔係一個需要好多勞動人口嘅一個即係一個產業啦。但係始終嚟講，即係如果係講緊兩樣嘢咧，第一個人口上面，如果本身個人口動力唔夠多。另外咧，就係亦都係講緊裏邊嗰個嘅人口結構，亦都一開始嚟講嘅，有三個裏邊咧，有一個係長者嘅時候咧，其實整體上嚟講個壓力，可能經濟上嚟講咧，尤其是都係好大嘅挑戰嚟嘅。咁你點樣睇呢樣嘢？ 嗱，咁當然呢個人口老化喺每一個地方佢都會見到啦。除咗美國比較得意啲嘅，美國人就好願意生仔嘅嚇。咁、你見到美國喺勞動力嗰度冇乜短缺嘅嚇，資金都冇短缺。咁原因就可能佢哋個退休制度就係即係我哋叫 pay as you go， 即係你係下一代。有上一代，咁我哋要有足夠下一代咧，先有足夠退休金俾上一代。咁佢哋即係維持到一個即係希望多啲生仔嗰個意欲咁樣啦。咁我哋香港其實都唔係好多人嘅地方，即係我哋靠輸入其實係足夠嘅。我哋都可以輸入一啲譬如國內嘅一啲人才啦，同埋一啲新移民。咁我哋而家主要生育其實得2万-2-3万，即係死亡係多過生育。咁我哋如果唔輸入嗰150个每一日咧，其實我哋香港都係負人口增長。就算輸入埋一個都係基本上打個和嘅啫。而家今年呢啲10几万都係靠之前我哋流咗出去嗰啲就回流翻嚟啦。咁但係如果呢批冇咗咧，都係我哋都係如果冇咗嗰個輸入咧，冇咗嗰150个咧，都係會有負增長喺度噶。 頭先都提到咧，就係、是、其實嚟緊嘅一個人口估算裏面咧，有大概即係164万嘅人口咧，即、就、係、是、當中咧有89万係一個單程證嘅人士來講啦，另外一個就係51万咧係一啲唔同計劃嘅人才啊。咁頭先我哋都提過就係、是、啊，咁呢啲高端人才或者係讲紧系啲单程证嘅，可能咧喺政策上咧都可以系实施到就系比较年轻化嘅一个状况啦，先令到我哋嗰个老年嘅老年化嘅人口个结构咧冇咁犀利。 系， 但系咧头先你都提嘅话就系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啊嗰个嘅退休制度可能系会刺激到嗰、那个即系佢哋想生育啊。咁其实某程度上你都认为嗰个政策上面嚟讲系有刺激性嘅作用，尤其是可能会唔会喺个退休政策嗰度，香港都要喐一喐咧？ 咁香港就同美國就難啲去改呢、這個動作嘅。咁、當然我哋而家都有強積金啦，強積金就唔係話好夠我哋退休啦。咁、我哋可以嘗試一下嘅，即係美國嗰個制度可唔可以即係擺落香港咧，由下一代養上一代咧？咁但係問題我哋而家下一代少嘛，即係你要推動呢一個一定係好一個好大筆嘅先投嘅資金投入先啦。咁、譬如深圳個定位就好好嘅，定位科技。定位科技有咩好處呢？就係、是、科技多咗年輕人嘅一啲行業嚟嘅，咁就吸引到全國好多年輕人入嚟，咁成個城市就年輕化，再加埋佢哋生個仔女咧，咁更加年輕化。咁、所以我哋要吸引啲人咧，就係、是、要年輕化嚇，即係嗰種產業一定要，譬如科技嗰啲可以係吸引到年輕人啦。咁而家香港嘅人口結構就得意嘅，25岁以下咧就男多嘅， 25歲以上全部都是女多的，主要是非、就是、非傭、引傭和一些比較長壽的女性啦，所以就全香港來講女性是多過男性的，而且個平均年齡是比較大一點的。 嗯，讲返生育嘅问题啦，头先你就话即係香港女性生育嘅成本都好高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唔同地方嘅政府呢，可能都会透过一啲嘅现金嘅补贴咁样呢去帮手作为一个刺激或者係鼓励嘅措施嘅。呢啲招数喺香港又啱唔啱用呢？香港主要都係淨係得子女免税额嘅啫。 係呀，咁我諗都係同国际接轨啦，除咗譬如女性嗰、那个即係分娩假期，咁男性可能都有啲即係分娩假期咁樣嘅，即係幫個太太咁樣，即係照顧下或者增長佢嗰個假期咁樣啦。咁錢一筆錢，你除非你俾到100萬以上啦，如果唔係就好難即係蓋過地個生育個成本嘅。 嗯，即系你的意思是如果要是俾现金的支援，其实就除非你真系嗰个数额好大嘅啫，否则如果是真系几万咁样，其实帮助不是太大。 系几万就啱啱可以俾个出院费咯吓，咁其实几万就帮助不大噶。 系吓，咁啊，但系除此之外，仲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其他措施可以鼓励到生育呢？譬如会唔会系透过一啲我哋叫做家庭友善啊嘅就业策略，可唔可以都帮到咧？七点半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呢个议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建造业输入劳工计划首轮申请午夜十二点截止，截至下周五点，发展局共接获十一份申请，合共涉及3910名输入劳工。当局会喺听日公布喺首轮申请期内接获申请嘅数字。发展局表示，将按序审批，预计下月底或之前完成。首批输入劳工预计最快可于今年第四季抵港，下一轮申请期将于今年十月一号开始接受申请。政府公布第八批银色债券认购及分配结果，认购金额和人数均创新高，将于本周五发行。今批银债发行规模加码至550亿元，共收到近324000份有效申请，认购额达717亿元，超额认购0.3倍，申请人最多可获发23手，系历嚟最多，有大约9万人认购22手或以下的申请，全数获得分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认购金额和人数均创新高，显示银债继续受到年长市民欢迎，并能为他们提供稳定安全回报吸引的投资选项，让金融服务更普惠，更好服务市民和社会需要。邮轮海洋光谱号本周六再度访港，当局制定应对预案，包括新开设两条巴士特别路线，提供穿梭巴士服务，以及继续向到达邮轮码头接载旅客的的士司机派发50元石油气优惠券等。当局表示，海洋光谱号将搭载4500名旅客访港，其中大约1100人会参与邮轮公司安排的岸上行程，余下3400人会主要利用公共交通前往不同目的地观光。邮轮公司会将乘客分流落船，以及在船上向乘客提供交通资讯，以及事先了解他们的交通选择。政府表示，十分重视邮轮乘客来港旅游时的体验，旅游事务处会积极协助配合，并且监察有关改善措施的落实和成效。今届美食博览将连同家电、家居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听日起一连5日在香港会展。是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同场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听日至本星期六举行。5项展览含是共吸引超过1700间展商参与。大会期望5大展览 入場人流多於去年四大展覽的43万人次。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最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系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只系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九龙入口呢一边咧，仲有少少车龙架牌到去游丽村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映月台。另外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啦，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比较多车一啲噶，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的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警察总部对开。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一段的车龙去到康德道。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仍然是慢车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尖沙咀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口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近美林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将南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凌晨的1点至到清晨的5点半，由东隧收费广场通去将南隧道的支路，以及是由茶果岭道通去将南隧道的一段蓝田交汇处会暂时封闭的。揸车朋友到时经过要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的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紧嘅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是啊，8月22号和23号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有成40多个机构提供大量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5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游戏人间， 戏出深度。 长城咧，作为人类嘅八大奇观嘅之一， 旅游乐园之大地任我行。 当年嘅人点样设计啦，好多细节啦，作为一个古代嘅军事建设吓，佢点解呢度咁起咧？ 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21嘅。咁啊，麦家俊喺7:3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经济学者啦，庄太亮咧系倾紧啊，有关于香港人嘅生育问题啊，请翻佢出嚟先吓。庄太亮教授你好。 系大家好。 嗱，头先你就讲过啦，一啲嘅即系譬如现今嘅鼓励计划啦，对于生育咧，你自己又觉得个帮助唔系太大嘅，即系除非你话你头先个话啊嘛，即系除非佢俾到即系成100万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仔细去到睇翻咧，唔同地方呢啲嘅经济补助措施咧，佢都唔系有好多都唔系讲紧一次过嘅，即系譬如佢系讲紧系连续好几年，甚至系啦，到你个细路唔知去到几多岁咧咁如果呢一类嘅政策啦，咁当然即系总计佢收到几多，咁呢个就各个地方都会有啲唔同啦。咁但系呢啲咁样嘅政策比较持续性嘅，又会唔会系可以协助到减轻生育嘅一啲嘅成本呢？ 我觉得系可以嘅。任何公共政策，如果你想有效，或者都要成立专门部门去负责呢样嘢。咁譬如我哋可以整个人口部长咁样啦，或者系局长咁样啦。咁就會有專人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呢個就係譬如西班牙佢嗰個模式啦。咁另外一個建議咧，譬如可唔可以俾個教育基金，譬如政府教育基金，咁就政府幫呢啲小朋友儲每個儲打錢落去，咁就打到18歲嚇。咁佢可能係中學攞出嚟或者大學攞出嚟，咁就幫佢小朋友俾個教育開支。咁呢教育開支就唔一定係香港嘅你任何教育有關嘅開支都可以嘅，譬如出國留學都係咁樣。咁我覺得咁樣反而可以有個即係補助嘅作用啊。 嗯，另外好快都想問咧，譬如喺一啲嘅就業政策或者係一啲即係商界嘅政策上面咧，我哋成日講緊要重視即係親職啊嘛。咁又有冇一啲嘅方法可以鼓勵到大家去生育嘅咧？老闆嘅角度。 咁老闆當然唔想即係專員工或者太多假期啦，但我都知道明白，即係商界都係有個責任去維持社會嘅正常運行。咁其實我哋香港啲官員好多時都話，即係生育係自由嘅選擇，其實就唔係嘅，因為作為一個官，作為一個社會，作為一個政府嘅代表咧，其實我哋都有責任即係保持呢個社會正常運行嘅。咁所以係應該令到個人口係即係有個政策去令到佢有個增長喺度。咁商界作為社會一份子，其實都係有個即係道義站喺度做。咁我諗政府可以進行一啲即係運動啦，或者進行一啲鼓勵計劃。如果你俾啲同事又放多啲產假，咁我俾個多啲扣税優惠俾你咁樣，即係有啲政府政策補助翻啲商界，令到商界都肯即係喺呢個方面合作咯。 咁关于商界嗰度，即系其实有冇一啲其他国家嘅一啲例子咧？即系其实政府系真系用一啲政策鼓励商界，去令到有一啲即系所谓 incentive 刺激佢哋一啲员工去生育噶。 但呢个就可能要再揾下资料啦。咁但系大部分都系政府主动同即系俾啲优惠吓，直接俾个生育嗰个家庭嘅咁透过政府去俾啲優惠政策，其實政府都可以自己諗出好多唔同嘅一個即係政策出嚟嘅。譬如你話我俾啲產假俾我員工，咁你喺度我扣多啲税咯嚇，覺得呢個好簡單嘅一個做法嘅。 嗯，好啊，多謝曬你，莊太亮教授，唔該曬。係莊太亮咧，係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嘅常務所長嚟嘅。咁啊，其實如果講到一啲喺你就業嘅時候嘅措施咧，麥家俊都有一啲嘅國家咧，佢哋係有親職假嘅。咁呢個就唔係由商界或者去自愿推行啦，其实直头咧系一个政策嘅规定嚟嘅，就系你可以有育儿假或者亲职假咁样吓。 嗯，冇错。我谂其实咧，即系其实有好多嘅国家其实已经不断地试。头先阿庄教授讲咧，即系生育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国家嘅政策或者目标嘅，因为实际上保持住人口嗰个嘅结构健康咧，其实都唔单止系讲紧长远个经济发展嘅，仲要其实系对于现时嗰一代咧，即系佢哋个生活压力啊，或者甚至乎即系继续想唔想留喺一个地方啊，其实都有一个正面嘅作用嘅。 好，1872311有咩睇法呢？可以打嚟倾下噶。马先生有咩睇法啊？ 喂， 马生， 你好。 我各位而家讲嘅生活问题啊，嗱，新加坡咧有优生学啊，或者我哋劳工啊，咁咪至于话香港优生学啊，啲嗱，咁咪政府俾多啲福利啊，俾多啲钱就梗系好啦，系嘛？咁你唔使俾钱就想咁，我哋劳工呢暂时问题咧，就要考虑埋 AI 智能将来取代呢啲部分人嘅问题啦。同埋教育問題，生得多咧，你都要教育問題噶。你教育唔好咧，有好多一個個個月都話拉到好多騙徒，係嘛？有啲販毒啊，走私嗰啲嘢。嗱，有一個騙徒咧，十年啦，打電話俾我唔出聲嘅。咁唔出聲十年，咁啊肯定係騙徒啦，係咪？十年時間隔幾日打俾我。 呢個就係你嘅經歷。不如馬生啊，我想問翻啦，你覺得有啲乜嘢嘅措施去鼓勵生育係最實際嘅咧？ 你實際梗係福利多啦，啲人又驚住冇錢啦，又驚住冇工做，多啲錢，多啲錢，我請啲補習先生補習過佢，教到點好快，係嘛？有咩失業咯，咩嘢咯？有啲人搬到大陸啊，啲廠唔夠嘅，又政府又出又俾失業救濟金啊，咁啊有失業救濟金， 咁就可以幫到啦。多謝曬阿馬先生嘅電話，佢就認為咧福利好緊要，不過咧都補充翻少少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到。经济嘅援助嘅，其实咧，譬如以日本嚟到讲咧，佢哋就会系有每月嘅定额嘅子女支援啦。咁啊，而家就讲紧系咪将嗰个子女嘅定额嘅支援嘅金额咧，系延长。佢嗰个可以享受嘅年期嘅。咁除此之外呢，譬如呢我哋睇新加坡啦，我哋成日讲啦，就係、是、除咗系第一同埋第二胎嘅婴儿出生嘅时候呢有一个花红嘅现金奖励啦。其实第三胎或以上呢佢嗰个获得嘅新生婴儿嘅奖励金额呢系比起你生第一同第二胎呢更加要多㗎喎。其实鼓励你生多啲喎。 係呀、啊。咁、啊、第一而家即係新加坡就好难话再讲系咪优生学啦，但好显然呢即係大家个国家里边即系嗰个政策，即系佢鼓励生育政策，你见到日本同新加坡咧都好不遗余力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要去到日本，话要系即系子女嗰个生活嘅补贴啊，或者一啲资助咁样咧，咁可能喺税制或者其他嘅政府开支嗰度咧，可能要重大力啲去做，因为呢个系一个恒常嘅开支。咁啊，咁所以呢个亦都唔系话咁简单，话即系要整一个政策就去做嘅。 系都要计埋财政开支啦，譬如韩国政府亦都会为新生儿咧。是提供呢一个每个月有成即係都唔少嘅一啲嘅金钱嘅补助嘅。咁啊各地嘅有唔同嘅政策啦，咁但係究竟边款先啱香港用呢，其实都要考虑返香港嘅实际环境而定嘅。嗱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呢同大家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唔知大家行街呢有冇留意到啊，有啲我哋叫做即係街牌呢，街嘅名牌呢係唔同啲嘅呢，唔係铁板一塊，而係呢一个 T 字形镶咗喺个墙上面嘅，咁都几靓噶吓。咁但系发觉咧，最近就发觉，即系佢似乎咧就有一啲要消失咗。咁究竟个古仔系点样咧？转头翻嚟同大家讲讲啊！ 记得1960年4月16号大气候开始前嘅一分钟，我同瑞文你喺一齐，我哋系一分钟嘅朋友。 世杰，我同你之间嘅秒针争咗一秒， 唔紧要，59秒。都是朋友， 唔得，冇咗一秒就冇咗个朋友。 唔紧要，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嘅许大伟帮我哋揾翻嗰一秒。 而陈家俊就请嚟浸大邓铭泽博士倾下真菌同我哋嘅未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嘅好朋友骆文哲。 大气候， 施政报告将会喺10月25号发表。今个星期日上昼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2023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1、32、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现场直播。2023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麦家俊，我哋头先讲紧咧嗰一啲嘅即系 T 字型路牌咧，或者好多时个称呼就会叫做街牌嘅，因为佢真系显示咗嗰个嘅街名。咁其实系点嘅样咧？即系所谓 T 字型咧，佢真系上面嗰横咧系啦就好肥嘅，下边嗰个 T 字咧通常就会比较即系打洞嗰个咧就会瘦啲嘅。 即系俄罗斯方块嗰啲个 T 字。 系啦，冇错。咁然之后就个牌咧嗰度咧就会有一个嘅。通常是黑色的围边啦，围住啦，咁啊，通常就是上面咧就会系嗰条路嘅英文名，咁下低咧就系嗰条路嘅中文名，其实睇落去都几有一个历史嘅感觉喺度。 系啊，咁当然咧，即系因为而家喺香港揾到嘅 T 字路牌咧，即系都有少少历史嘅痕迹嘅，即系有少少旧，有少少迹啊。咁亦都即系黑白嘅一啲颜色去衬托住，咁所以亦都即系好有嗰、那个即系历史感喺度嘅。 系嗱，要留意咧就系、是、其实较早之前嘅统计咧就话香港咧系剩低大概80个左右啦，呢啲咁嘅 T 字牌嘅，亦都话咧主要集中区域咧系深水埗同埋湾仔区嘅旧厦啦，或者系外墙啦。咁但系最近咧就有一啲唔同嘅即系传媒啦，都去深水埗嗰度睇过，就发觉咦，原来最少有4个吓嘅 T 字型嘅牌咧系不翼而飞，系唔见咗。即系其实你直头喺埲墙嗰度咧就见到成个 T 字嗰个窿咧就喺度 嘅， 系啦，冇咗建造嗰個即係外牆咁樣啦，咁嗱，即係有一啲咧，即係以往有一啲嘅資料就話咧，即係有啲嘅街牌消失咗，可能係同個外牆翻新啦，或者係個店鋪裝修有關嘅，咁啊裝修完之後咧就會擺翻落去啦。咁但係咧而家睇到嗰啲個案咧，就可能未必係咁樣。咁我哋不如咧又即係我哋都問過咧路政署嗰方面㗎嚇，咁因為咧路政署就係負責係公共道路同埋啲嘅即系街名牌咧嘅保养维修工作啦，咁我哋问过佢，佢嘅回复就系话咧，路政署辖下所有街名牌咧都系属于政府公物嚟嘅，如果咧佢哋发现到有街名牌怀疑被非法移除咧，就会系报警处理嘅。咁佢一般嚟讲就话，如果知道咧有一啲设有旧式 T 字型街名牌嘅建筑物嘅外墙咧会俾人拆卸咧，就会同相关嘅负责人提供资料，亦都提供意见，要求咧有关嘅人士交翻嗰个街名牌翻嚟，咁另外佢哋都会就住收翻嘅旧式嘅 T 字型街名牌啦，去咨询咧有关嘅文物保育部门嘅意见，将一啲具有保育价值嘅旧式街名牌咧就交俾文物保育部门或者系博物馆收藏。而根据佢哋截到去8月中啦，路政署记录咧现存嘅旧式 T 字型嘅街名牌咧，总共系有76个，分布喺8个地点咧，大概系860几条嘅街道。咁佢哋都留意到。即是最近有一些 T 字型街名牌怀疑被非法移除的，除了安排有职员巡查之外，也都是就事件向警方提供资料的。他要说会探讨妥善保存 T 字型街名牌的方案。不如这个时候我们就请你一位的嘉宾，其实因为他就关注了这个 T 字型的街名牌就很久了，可以跟我们讲讲这 T 字型街名牌的故事。电话旁边就请来香港历史研究社的理事长李泽恩的。李泽恩你好。 李泽恩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好。 李泽恩不如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即是这 T 字型的街名牌其实背后的历史故事是怎样的？ 其实这些街牌呢，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去1910年代就开始有这种上英下中变到好像 T 型的形状的街牌出现的了。不過如果你講話有呢排唔見咗嗰批咧，就係用一啲山切鑄造嘅 T 牌啦。咁呢啲就由1930年代開始就用呢個款式去使用嘅喺香港。 即係呢批就叫做比較略為新啲，就唔係1910年代嗰批。 係啦，就1930年代開始用。咁當然啦，而家你喺深水埗見到嗰啲，就當然唔會1930年嗰時鑄造啦，因為其實嗰度啲建築物都係戰後嘅建築物。咁呢一款街牌去到1950年代之後，即係1960年開始呢，就政府轉用一個長方形款式嘅街牌。咁之後就 再冇生產T 型路牌啦。 嗯， 你頭先話1930年嗰啲就係用鐵去鑄造啊，咁啊1910年嗰類咧嘅物料有冇分別噶？ 哦，1910年代嗰啲咧有瓷磚啦，亦都有一啲直接用英泥土母去做嘅都有。咁呢啲喺港島區仲有幾塊存在添。 嗯。以往你就好多時去睇依啲嘅即係街名牌啦。咁其實據你所了解咧，根據即係譬如路政署或者政府部門嘅政策咧，佢哋係點樣去到更替依啲嘅街名牌嘅咧？係咪即係因為我哋頭先都舉咗個數字啦，就路政署就話去到今年八月中咧，有記錄嘅現存嘅舊式嘅 T 字型街名牌咧，就總共係得翻76個啫。咁過往嚟講，據你所了解，係咪通常可能係嗰度有拆啊，有其他或者係損毀嘅時候咧，就會將一啲新型嘅街名牌是补充返落去，甚至就未必係排返喺个墙上面啦，就可能呢係好似而家企喺路边嗰啲铁嗰啲街名牌，係咪咁样㗎？ 哦，咁其实而家现存嗰啲呢十之八九呢都係喺咁墙度，因为呢以前亦都有啲係喺街度有條柱咁擺度嘅。不过以前政府更替街牌嗰时呢啲就拆晒㗎啦。所以剩翻嘅喺咁長度，以前佢哋就冇拆到，所以可以保存到而家。咁因為亦都係咁樣咧，咁而家嗰啲塊街牌身處嗰個舊嘅建築物要拆，所以先至會移除咗嘅啫，就唔會專登去拆除嘅。以我所知。 咁你以往咧，即係去研究呢啲 T 字嘅路牌嘅時候咧，其實係咪真係近期之後先會特別多係不翼而飛嘅一啲個案咧？定還是其實即係唔同年代都會有嘅咧？ 其實間唔時都會有不翼而飛嘅，因為有啲大廈重建啦，甚至嗰間鋪頭裝修咧，都有機會令到塊 T 牌拆咗，因為有時啲工人為咗方便做嘢就拆走咗。咁亦都有啲係政府保留咗啦。不過政府保留咗邊啲咧，其實就可以話係冇數據嘅，即係民間係唔會知道佢 keep 起咗邊幾塊。所以有時我係見到，咦嗰一塊街牌呢塊唔見咗，咁到底係真係俾人偷咗啊，定係政府自己 keep 起咗咧？我哋都唔知嘅。 嗯 啊、不过啊，李振恩，我想问，即系如果真系譬如外墙维修啊，或者翻新啊，或者系店铺嘅装修咁样，啲工人拆走咗，其实佢有冇责任喺完成工程之后摆翻上去嘅？又或者佢做呢个过程嘅时候咧，需唔需要譬如同路政署啊等等咧去到处理咧？因为其实路政署就系负责呢啲街名牌噶嘛，即系嗰啲唔系私人嘅嘢，系公家嘅嘢嚟嘅。 系冇错，咁呢啲系公家嘢，咁理论上咧。负责即系嗰个工程嘅人，应该系要摆翻上去嘅。咁当然有时佢哋就贪方便，就会掉咗都唔定嘅。所以有啲咁嘅情况会冇咗，或者咧直头会俾个招牌遮咗，即系冇拆到，不过就俾个招牌遮住咗，就睇唔到啦。 咁但係一般嚟到講呢，即係譬如呢啲拆咗之後呢，佢個去向會係點樣嘅呢？係咪就係掉咗嘅呢？定係有其他嘅一啲方法可以保存到嘅呢？ 係啊，即係民間亦都會唔會有啲咁嘅收集嘅，即係呢類 T 字型嘅牌嘅一啲文化或者即係一啲嘢。 哦，咁就以我所知，民間就其實好難去保存，因為其實都好重嘅。雖然我知有啲收藏家會私下收藏啦，咁不過如果係政府自己知道去拆翻咧，即係正如頭先你哋所講，路政署會保留，跟住再轉交俾博物館啊，或者其他保育嘅部門啊咁嘅。所以如果係政府，路政署自己都唔知嗰塊已經拆咗嘅話，咁可能咧，因為有鐵都值錢噶嘛，就算嗰啲工人啊唔攞去收藏，可能都攞去賣都唔定。 但你話即係譬如我嚟做保育啦，咁即係保育收藏咗之後，大家可唔可以睇到嘅咧？或者有冇人去可以去講到呢啲街名牌嘅背後嘅歷史故仔嘅咧？ 其實點樣去展示出嚟，就其實真係少嘅。 因為以我所知，香港歷史博物館都 keep 起咗幾十塊，不過就除咗有一次展覽展出過一塊之外，其實咁多年嚟咧都冇展出過嘅。咁如果其他方面展出咧，就例如中環街市，咁而家佢都有兩塊嘅舊式街牌，一塊就T 型啦，另一塊咧就係1960年代嘅長方形街牌，就係真係以前喺中環街市出面懸掛喺佢外牆度嘅。咁而家佢個高塊做起咗之後咧，佢都喺佢個 sofa， 而家當佢係商場咁啦，喺入面咧又展示翻呢兩塊街牌出嚟。 其實我想問你，根據你嘅研究或者考究咧，而家現存係最即係最老嗰批嘅T 字型街名牌咧，喺邊一度啊？ 嗱，我頭先所講最早就係1910年代， 係啦，嗰批啦， 一個係啦，英泥咗咁瓷磚咧，有得翻一個就喺灣仔石水渠街嗰間玉虛宮有間廟嘅玉虛宮叫做，佢外牆出面咧就現存唯一一塊瓷磚嘅街牌。咁另外你話英泥製嗰啲咧，就上環又有嗰叫做西港城啊，即係舊嘅上環街市嗰度咧，都有一塊啦。跟住同埋近住東華醫院附近有一條小路都有一塊嘅。 係啦，簡單嚟講，有冇咩保育建議咧？ 保育建議就其實我哋就建議就原址保留就最好嘅，嗰塊街牌個街名喺邊度，佢就喺翻邊度出現就最好嘅。 係， 即使嗰棟樓重建咗，嗰塊牌移除咗之後，將來有冇機會擺翻去嗰個地方度俾公眾睇咧？其實係應該要咁做。 好啊。多谢晒你啊，李泽恩，倾到呢度啊，原汁原味嘅展示咧系最好嘅。唔该晒，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